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梁老师，哎，又见面了啊！ 对， 我是这个半个月没回这个祖国，不是故国， 祖国是故国， 就是没在网上看。然后徐老师，咱从这个网上文学来说啊，隔了俩礼拜，我在上网一看呢，网友的这个创作水平啊，提高很快。过去一般都是就是不太文明嘛，就骂的有点直漏。你比如说，建议全国所有的这个 WC 都改名叫靖国神社，这个有点不是很文明啊。但是我看现在咱网友作诗了，徐老师，你这文学的品鉴一下啊，那七律叫回家，神州无处不飞花。六号今日终返家，华夏在原飞天梦，英雄儿女人人夸。小犬渡火心头起，小犬，他的网名小犬，小犬渡火心头起，跪拜祖宗保佑他，卧薪尝胆求发展，气死东洋百万家。然后这个终于看到了日式的自卑，就是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激怒中国人，其实他们错了。越是这样，越是国人感到他们的荒唐与无助。让他们去参拜好了，让他们与鬼为伴好了，大唐的风采在飞天的梦中得以延续，中国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发展需要我们每一位在自己岗位上的敬业与努力，自豪起来吧。如果终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中日一战定乾坤的日子，我们应做好必要的心理与物质及战略的准备。万岁，中国人飞龙在天，日本鬼又赴黄泉。 这水平是提高了，不过有一点了，我觉得我真的今天在这边提出严正的抗议。就我看到太多的网友就一直说小泉是条狗，就说他狗啊死性不改， 就小犬嘛， 对，一直叫他小犬，叫他狗。我作为一个爱狗人士啊，我今天要在这边严重的告诉各位， 他怎么会 不要，对，不要再说小犬就是狗了。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狗是很可爱，狗是很听话啊，你怎么样训练它，它会很乖的。它不是小泉纯一郎。 不过这个 不能这么比较。 起名大家，你像这个在网上，大家给文道起名就叫道长嘛，对吧？这小泉在这个在网上给人叫小犬。然后还有一个日本人，就是李登辉啊，就是给人叫李登辉。你还别说，如果他算中国人，也就只有他这一个中国人表示。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应当啊，没什么。我发现这李登辉老了呀，特逗。说这前两天上美国去了，你看吗？李登辉参观那个911那个遗址，老人家在那看，看着看着几度哽咽呀、抹眼泪啊。旁边夫人叫什么李增文慧还是叫什么？她老公纸巾赶快擦一擦，说擦擦，说您为什么哭啊，李老爷子？说是这个，我担心呐、这个早晚有一天，这个共产世界啊，会对台湾也发动这种恐怖袭击，就跟。有病，现在好多这个人，就我觉得真是有点问帕金森呢还是什么呢， 他是有点帕金森了。 哦，是吗？ 对，我听很多台湾有些媒体就一直传闻说这个李登辉是有点帕金森了，开始 那这个 老得快了。 小泉这个东西哈，咱也不能这么损他，那人再蠢也是一国的这个首相，他也不能代表广大日本人民的意志，对吗？但是看在咱们中国人眼里，中国人是最爱面子的这个民族啊，你想这不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咱这神六刚下来，你这梗梗梗梗梗着脖子就 而且后来还要说什么日本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还要说 对最恶劣， 对 最 恶劣， 最恶劣的是那一句。 对，说什么？ 他说什么？他说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会选在这一天啊去参拜靖国神社，他说我们这早就定好这秋季啊，哎，反而是你们中国为什么选在这一天让神六回航， 他说是我们秋季祭典的第一天。你们为什么选在这一天回航？那个 发言人， 这个是有点挑衅，这个挑衅的 挑衅的太厉害。 哎，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这，我觉得是这是有故意的成分在。 有，我觉得，而且加上他这句话，就绝对是有。所以你看，这回就是几个国家的反应很强烈。你比如说像这个向来很多国人非常钦佩的韩国，不就又来了吗？这个韩国外交部长。把这个日本大使叫去，在一堆记者面前就指责他这么来教训的事，这记者们看了也都听说，那些记者韩国记者在底下就鼓掌。 咱这个李兆兴也是义正辞严的、招来了之后沙发旁边一坐，然后就开始念咱们这抗议念啊。 我也注意那个王毅，就是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周恩来， 真是 对不对啊？他跑去，人家还没日本外相还没叫他。 还没来得及叫他坐，他砰一起坐下了，就提出抗议，这个非一脸的那个非常严肃， 对，非常好。 而且啊，这个作为身体语言的研究爱好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对， 这个我认真观察，小泉呢、啊，他代表一个表情，呈现给世界一个一张面孔。那这个面孔啊，其实值得反复的琢磨，有很多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你都能读得出来。所以对身体语言有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小泉他会不会走道，他会不会，但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去拜的啊？这非常，咱们看看导演看看这照片，我就你瞧这表情，这个根据我多年对身体语言的研究啊，能这么一种表情。你再看下边，你再看下边，你看这大不流星啊，险些没迈成顺拐，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走路和表情的这个人，反映他内心，往好里说叫高度亢奋，往坏里说呢就极度紧张。这我们主持人最知道，我平常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我这么走，那就是心里吓得要死的时候，就是反正心里啊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人走路才会这么不自然。这像是他好像有点像劈叉似的。咱们再看下面。你看这个从他的这个背部反应，他是实际上啊是内心被某种这个顶着，其实心里也发慌，但是心里非要干一件事儿的时候，就两股劲儿，内心深处的两股劲儿就把躯干呢拧成了这么一种样子。你看， 我跟你说，你这啊不是解读啊，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 啊。 你知道他这回他没穿正式的礼服，没有进去大殿，他只是在拜殿穿普通西装。说明他那个另一股力量挣扎，就是我为什么不进去， 算是一种让步。 对，他觉得他是很容让了， 他在国内，日本国内解释呢就算是一种让步，没到里面去，没写那个总理的 名字，他有这种交战。 别人的小钱老跟咱们鞠躬，咱们再看下一件。你瞧，哎，他这个大步流星啊，不是他这个步子迈的啊， 很大， 基本上像受过咱们三军仪仗队训练的，是吧？哎，你再看下一张，这是明报抓到了一点，这个这个走路好像有点垫了一步，感觉没太走稳， 就是小学开始训练走路的那种。 但我跟你说啊，这些照片啊，它显示，你看他电视上走路的时候，他走得很硬，很快，身体挺得很直。这个他这个身体语言的讯息是要告诉世界，日本硬起来了。所以这个照片的 caption 可以叫日本要硬， 而且比较小拳小日本，小日本硬起来了。 对，日本也能硬， 就可以看出这个他这种表情啊，这个我觉得是，所以说一个首相的形象其实很重要，甭管你能不能代表日本人民的意志，可是你这张面孔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大家就把它看成日本的表情 了。 那么你看，你就看出来的潜台词，中国这神六胜利返回了，然后世界是这么一个格局，你们日本入城也失败了吧， 应该暂时受挫吧， 受挫，反正这个经济也衰退了吧，是吧，国内斗争也激烈了吧。你看整个就你这么一种， 那都 不是，你像怎么了， 日本经济开始有点复苏了， 有点复苏了， 然后这个政治上呢，他现在是掌握政局大获全胜的时候，真是。 哦，是吗？怎么看待全胜？所以他这表情不好吗？表情为什么让我 觉得错误的信息给你老哥了，是吧？ 这表情像是一个失败者硬撑着面子的那种表情啊。 不过很紧张，就是因为他那国内的反对派，就是民主党啊，包括跟他联合执政的公民党、还有前面的几届的首相，就退下来的首相，都劝他不应该在这个首相。 对， 而且有很多分析家已经认为他上次选举大胜以后，他其实有了一个机会来改善跟中国跟韩国的关系。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本来人家都分析他为什么要去参拜呢，无非是要拉右派的支持嘛，要右派的选票嘛。对，那你现在大家都这么支持你，现在一时不愁国内的支持了，这个时候你照理可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了。结果没想到他还挑在这个时候来，所以大家就感到有点不按牌理出牌。就说 我昨天看一文章，正是说就是说他这个国内危机严重，然后他想通过这种行动啊来，就是说招你们骂我呢，你知道吗？这叫找菜呢，就是说骂我吧，然后在日本国内不就有了共同的敌人了吗？说你看周边的国家对我们都不友好。 不是，他是招外面的人骂， 他预计到中国跟韩国会骂， 对啊， 对， 他就是想跟国内的人显示，就是说我不怕外面的人骂， 对，我很强， 这是我的内政，我们不容人干涉，这是我的选择。他坚持，现在他坚持这一点，他不是说这个事情怎么样，他们现在不讲，他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人家也批评我，我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还是得做。那么有很多的日本那些中年妇女啊，特别喜欢他这样， 但日本啊特别奇怪，就是。小泉呢，他一直想显现出来他是个强势的领袖， 嗯， 他想告诉日本人，我们日本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那么他透过什么方法告诉大家这一点呢？就是透过跟中国、韩国闹矛盾。但是呢，另一方面他又怎么讲呢？就是很不介意被人认为是美国的附庸，因为他现在其实越来越跟美国走得近，走的是越来越近。特别是最近这神六，我们那天不是才说过吗？就是现在美国呢就想积极加强推动日本发展航天事业，好跟中国抗衡。那么然后把这个地区导弹系统防御系统呢完全的巩固起来。他在这方面他跟美国是完全配合，帮美国做打手的，做美国的前线基地。那么如果这一面，因为现在很多攻击他的人啊，在日本啊是有这么一种意见，就是说日本现在变成美国的附庸国了。那么于是呢，他就说：“你看，不少我们日本多强悍，不怕中国。” 啊， 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人家也有人讲嘛，说这个美国其实也警惕着呢，他也不会允许日本真的在军事方面多么强大。 嗯、 所以就是说，宁愿身边有个太监，也不愿身边有个有个什么呢？有个霸王。 不，他也是抓住时机。中国是抓住时机要发展吧，日本也是抓住时机。你知道日本跟美国的害怕中国是不同的理由。 嗯， 美国呢一半是因为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强者要分现有的资源，他当然不高兴。但是另外还有一半，至少另外一半以上是你是一个不同制度的国家。 嗯， 他吃不准。你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么强，对美国人，他美国的特别是统治者，他觉得忧虑。 嗯， 可是日本对中国的这个害怕忧虑啊，跟政治制度无关。 嗯， 就算中国现在是完全资本主义制度，就算中国今天是李登辉、蒋介石在做头，日本人照样怕中国，照样想 历史原因， 所以他主纯粹是一个民族国家利益。美国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所以日本现在想趁着美国现在很忧虑中国发展的时候，想利用这个关系呢，想自己发展。因为其实你以美国的角度讲，日本现在对美国的市场分割更大， 对， 日本的经济是中国的五倍， 是 能源也好，产业也好，你说抢美国市场嘛？当然日本比中国更大。为什么日本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挑动说，哎，你看中国很危险啊，很大啊，你美国不必怕我们啊，我们跟你是一个游戏规则啊。其实日本人跟美国人是很不一样，他日本想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中国很忧虑，机会想把自己弄起来，所以小泉他也是抓紧时机，就是。 嗯，我研究的这个角度还是小泉这个本人，而且据我的这个研究啊，小泉这个人他有一种什么呢？咱就说这个什么呢？叫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大胆求证嘛， 大胆求证， 就是我认为他有典型的。吸毒者的性格 啊， 我有证据啊，我还有证据， 跟李敖老师学习吗？拿证广告之后，我给你拿证据看看， 就拿到中文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给你拿证据啊，我给你拿证据，说小泉呐 啊， 是香港文汇报啊。什么中新网啊，援引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啊，这都够权威吧？说什么呢？哎呀，昨天把我这看乐了，但我这个乐呀，跟我这次旅游有极大的关系。我跟你讲啊，说这个报道称啊，日向小泉周三吃惊的发现，在他的官邸花园内竟然长有毒蘑菇。然后呢，小泉在他的电邮杂志上声言，小泉说的呀，说我真的想吃下它。测试一下毒性，毒蘑菇 吸毒就这么来的。 毒蘑菇是在他的官邸入口处被发现，一名官员翻查一本有关植物的书籍之后，发现这个该种蘑菇可能有毒。小泉昨日向记者表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毒蘑菇可以在这儿生长。”为什么我说他是吸毒者的性格？ 吸毒者，因为他想吃毒蘑菇吗？ 对，我跟你讲，我刚去了这个荷兰 啊， 阿姆斯特阿姆斯特丹啊，那地方是个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中心，没有没有啊，没有 西藏 啊，那可别瞎说啊， 西 藏那这不是，对，咱知道他那儿挺自由，这个大麻什么都合法的，我可不是冲这去的啊， 对，这当然了，当然， 但是禁毒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任务是吧？ 这个你突然变得这么亢奋紧张，身体的动作，身体的动作， 怎么说小泉拐到我头上来了？ 继续。 就是说他大麻合法，当然咱也不能抽，对吧？咱们国家是非法， 我不能老说 这个，就是这个。但是我还发现一种东西，在他的店里，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街上商店合法售卖，你知道吗？这是警察保护呢，是吧？这是合法售卖，有一种东西叫毒蘑菇。哦，这个蘑菇咱知道有中毒的，对吧？其实过去民族很多少数民族 有些是有幻觉， 就会发现会出现幻觉，但是现在呢变成了这种人工培植的，你可以把它叫毒品了，那这个在其他国家就可能就算毒品非法的，这个对，它是变成人工种植的，于是呢这个药这个剂量啊是可以控制的，等于说比如说分成不同的等级，你这个人会出现不同的幻觉。 哦，它就是也是毒，跟毒品一样的功能， 软性毒品， 对，软性毒品 可以算是一种软性毒品，但是植物的，就是蘑菇，这蘑菇。然后呢，这就是据说吃了之后，眼睛这个看东西会非常美丽啊，情绪会非常那个 happy 啊，真假是非都不分了呀。小泉就爱吃这个，他你看他爱吃这个，他 瑶柱双菇炒青菜。 他这么 摇出双股炒青菜， 你不觉得？我就说他吸毒者的性格啊，他上瘾，他吃不着这个吧？他对什么事上瘾呢？他是对上靖国神社上瘾。而且你看，典型的是他也老想戒，你发现没有？外界抗议啊，就是你得戒，不能这样，他伤身体。他也想，可是呢，他老是。 可是最新的消息 在学理哦，你在发。 他老是忍不住，你知道吗？你看这次又绷不住了，这还刺激一下，他又得去。而且就在自实实在憋急了，自己官邸后花园里，这蘑菇我想吃一下，测试一下它毒性。他明显现在是出现幻觉了，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美丽啊，好家伙，你看他表情，那是你我刚你注意他的身体语言，那就是嗨了，你知道吗？嗨了，人他这牙关紧了。摇头了， 你这个推论太厉害了。不是，我跟你说，我们很多人呢、就批评小泉啊，骂小泉这个那个，但是很多中国人没有去想一个问题啊，仔细去想，就是既然他又吸毒又嗨又紧张，然后又像条狗，那为什么日本人都那么喜欢他呢？对吧？于是下一步结论推出来， 骂谁呢？ 对啊，那下一步推出来就说，那日本人都喜欢吸毒啊，或者像狗啊。其实要搞清楚，像刚刚我们看到他那种身体语言啊，在日本的政坛来讲是很罕有的，很罕见的。对，一般日本老百姓啊，他们一心目中一想起来搞政治，你知道什么叫搞政治吗？你如果看一些日本漫画或日本电影、日本电视，里面出现所有政治人物都是年过60以上，这个腹部突出啊，那么有点黑社会的感觉。平常呢，对着更年纪更大人就唯唯诺诺，然后身边一帮穿黑衣服的家伙们跟着。 他刚才不是也是一帮穿黑衣服？ 对，但这些是保安嘛，那些说的这些是随从。然后呢，这个办完事了，国会开完会了。晚上呢就到那个银座特别高档的餐馆，门口没门牌那种，然后进去吃饭，一吃就吃个十几万日元，然后出来呢跟着就到那个酒吧摸摸这个业主会小姐大腿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家里头有个老婆，然后外头另外3-4个女人，所有日本人心目中觉得正搞政治的人就是这么一帮人，然后是分党分派， 小泉是独身是吧？ 对，单身，他单身，然后呢都是跟黑社会有关联，日本政坛向来那种政治现金丑闻就不绝，跟这个企业大佬什么你来我往眉来眼去，于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小泉呢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他单身，第二很强硬，对自己儿子都强硬，你知道吗？他离了婚嘛，他那个儿子他20年没见过，他不见，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呢，他也公开了他有一个艺妓相好，有个相好的艺妓， 还有罗曼斯， 对，罗曼斯， 然后他竞选的时候弄了很多美女来做刺客， 刺客， 打那个 民族党完全不一样， 所以很多就是不按原来的牌理出牌，至少暂时是小胜一局。 对， 所以要研究人，咱们节目就早就对他进行过专题研究嘛。他还有个姐姐，据说是在背后真正操纵这个傀儡，长发傀儡的。他姐姐为了自己这个弟弟，终生不嫁，就 而且据说他离婚也是他姐姐把他弟弟赶走的。当然这也是据日本当地媒体辗转连载这个日广告广告湘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个当然了，咱们不给小泉面子，也得给日本人民面子。大小也是一国的这首相，对吧？嗯，但是呢，这个政治人物嘛， 刚才说人家吸毒呢， 开玩笑，这个世界各自这是国际上的通事。 不过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吃了毒蘑菇，你知道现在他国会议员就成立了一个叫"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之会"，他那个名字也不大好听， 全是吃了蘑菇的， 七十几个众议员，二十几个参议员，就一起跑到那边。我当时的一感受，我一看这新闻的感受，我就索性他们住在里面算了，也别拜了，常住算了嘛，对不对？ 或者可以自刎，而且供奉在里面， 或者自己到里面，或者是搬一个靖国旅馆，对不对？那就常住在里面，那就算了，也天天就在那里拜了。但是我由此想到什么？现在他们变成了一个表态了，就是说你想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就国会议员很多，去还是不去？等于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态度问题了，就是他国内政治，这是有人研究过说把内政跟外交联系起来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政治手段。 当然了，对， 因为有些国家吧，他常常比方说国内我抓几个知名的人，抓几个人，那另外一个国家就来提抗议好了，等我们两个国家快要见面，元首快要碰头的时候吧，我就把我抓的人，你不是很关心吗？我就把他放了几个。哎，他就说，他这个友好姿态，你想，其实只是一抓一放，一点本钱都没有。现在他日本也这样，他自己家里盖一庙，他去一下我们就抗议，大家就抗议。明天他一不去，那在其他方面人家就觉得他改变 的不错， 太经济了，这种内政外交。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快车》。